貢獻，形容 RCEP 的覆蓋人口是所有貿易協議中最多，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參與國喺今次會議將會嘗試在關稅方面取得共識，並在年底之前達成最終協議，但各國仍然存在分歧，例如中國希望各國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印度就對大幅削減關稅持審慎態度。另外，日韓關係惡化增加談判的難度。出席會議的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宏成和南韓貿易部長余明熙未有在開幕儀式上交流，預計余明熙將會批評日本將南韓剔出貿易白名單。天氣方面，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韋柏集結河內之東南偏東大約40公里，預料向西南或者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越南北部並逐漸減弱。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驟雨減少。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喺旺角區公眾遊行嘅封路啦。咁而家海亭道、橡樹街、中樹街以及係部分嘅海宏道、櫻桃街、雁解街同埋福泉街咧都係封閉。咁另外，柏景灣公共運輸交匯處咧都係暫停使用。咁而家新巴嘅701同埋701A 都係暫停服務。另外多條嘅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而家亞街路街同埋渡船街咧近住櫻桃街一帶嘅交通就比較繁忙。咁呼籲翻咧揸車嘅朋友請盡量避免駕駛前往受影響地區。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上橋位，而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只是公主道過海比較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近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日，世卫将刚果伊波拉疫情颁布为最高级别警报。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同2003年香港沙士疫情一样。 自去年8月以来，刚果境内已经传出超过2500个病例，其中超过1600人死亡。 伊波拉的潜伏期为2日到21日，病人可能出现突发性发烧、肌肉疼痛、头痛以及喉咙痛，随后会出现呕吐、腹泻、皮疹，甚至是出血。 伊波拉一开始是由动物传染至人类，其后演变至人与人之间传播。传播途径包括接触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以及体液等等。 声音演绎梁景聪、刘晓静。 二台通识六十秒。 餐厅酒楼食肆入货，各位阿姐阿哥计啱数落 order， 唔好入得太多。大厨同师傅菜式由你设计，食材物尽其用，千祈唔好浪费啊！ 唔好嘥， 未过期嘅食材卖唔晒，唔好嘥，可以捐俾慈善机构，你就最乖。 食食最紧要食食，最紧要食食， 减少啲，悭多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 展翅清洁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上7点半在伊利沙伯体育馆隆重举行。 当晚会将奖项颁给10位展翅清洁超新星，今年表演犀利了，以动感舞蹈为主，听说有超过10个人的组合会演出的。 那是不是 这么快开股还得了的？ 如果你都想索取入场证一起参与， 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内容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一个星期六啦吓，呢度系亲生师， 认真做。 直播室入边有阿莫啦，有阿乐啦，有思培啦，仲有 Dixon 喺度。 哇，睇睇先啊！哇，其实咧，我以为今日会开始好天，点知都系落雨。而家温度咧27度，相对湿度89%。咁啊，今日下昼啦，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亦都系大致多云啦，会有骤雨，而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所以大家咧出街嘅时候咧，咁就小心啲啦吓。 依家天气好难估噶啦，即系好难估系佢可能即系出太阳，但系出太阳都落雨咯。 系啊，所以咧大遮系必备嘅、嗯，每一个人都大遮，我都大咗把遮、 啊，小心啲啊！ 系啊，仲有我成日觉得咧长遮好过缩骨遮噶， 嗯，因为你坚硬啲嘅， 系啊，因为你唔知几时打风啊嘛， 同埋大风嗰啲风咧太大咧，真系一咬就反噶啦， 系啊， 所以直遮巩固啲咯， 系啊，啲遮好易反骨啊嘛， 系啊系， 唔系、 啊、 真系反嗰啲骨、啊， 唔系真系，我今个礼拜把遮啊都真系无缘无故地啪声一阵风就烂咗啦， 其实讲起大遮咧，即系每年我都要预一个 budget 去买遮嘅。因为我系带亲出街咧，几乎都系会唔见嗰种人嚟，系啊，所以其实我系好有阴影嘅对大遮呢样嘢系。 诶、哎，我都系噶，我系经常性咧长遮嘅话，一定会我好少带车出街，不过近排我真系带多咗，因为一来又打风啦， 一定要带啦， 揼湿我个头嘛，你明唔明？危险啊！ 唔系新整咁靓， 系咯，新整咗个头危险啊嘛，即系个头又挛翻嘅话， 系咯， 系咯，咁跟住之后所以咪带长遮出街咯，跟住我成日都漏把遮。跟住好彩每一次我都揾得翻，因为我好衰嘅，我系中意嗰啲遮咧，唔系经常性啲人，即系唔系平时嗰啲遮，求其攞把出街我就出街嗰啲人嚟噶， 系你要拣噶， 我拣噶， 哇！但系你又成日唔见， 系唔系？跟住每次都揾得翻嘅，所以我成日提醒自己，跟住我而家我食饭好过分系点样咧？我将把遮勾喺自己的大髀啊，或者揽住佢嚟食饭啊咁咯，因为你坐喺餐厅食饭系最严嘅，拎遮 嗱好得意啊佢， 笑到咁咧， 佢拣遮咧。就好有獨特自己嘅見解，要趁個先出街。但攞住把遮咧，又做啲核突嘅，勾喺大髀啊，夾喺大髀啊，唔知咩亂夾啊。 喺我哋呢啲已經步入中年嘅係咁噶啦， 係咪先？偷咁啊！ 你諗下，仲要最大最危險，我頭先話危險嘅危險嗰樣嘢係咩啊？咁而家又落雨喎，咁佢又天陰陰，突然間又好鬼熱喎，咁啊病啊嘛，係咪先？ 啊，不過呢啲好易攝親，好易病啊！今個星期啊嘛，大家自己留意天氣啦，小心 啲 啦， 戴口罩啊， 係啊， 冇錯啊！咁啊，同埋咧，最近都係風季啦，咁我發現咧，今個星期啱啱打風啊。其实有一啲现象都挺得意嘅，即系身边咧，其实诶嗰一日咧，我记得系平日嚟嘅，咁我翻 office 嘅时候啦，咁可能身边好多同事都系好辛苦咁，哎呀，终于起身啦，咁啊化好晒个妆啦，跟住之后翻到 office 啊，终于都，跟住十点几话俾你听，诶，我哋中午或者下昼咧可能打风，跟住就即刻就叫大家翻屋企啦。跟住之後咧，其實大家有啲失望嘅，我啱啱坐低啫，我想做多一阵嘢，咁但系咧，即系结果就 即系有啲咁嘅人咧。 诶、欸，我真系噶、哦，我间公司好多人都系咁样嘅。 但施培话系就系、 是、，OK， 你冇质疑佢， 你就系证据。 系 讲开打风咧，一样嘢咧，我觉得系要提醒大家就系、是、打风之前咧，千祈唔好去海边追风同观浪。咁点解我会咁讲呢？其实呢我諗你哋三位都未必知。其实呢我哋电视咪有个广告嘅，係两兄弟去海边追风同观浪，跟住个歌俾个 出海嘛。 係啦，碌个出海呢。 KPI 嚟㗎。 API 同埋电视都有一睇㗎。其实呢嗰、那个細佬呢係小弟嚟嘅。十年前拍嘅嗰个广告 係讲真㗎。 讲真㗎。 哎呀我唔知喎、啊、真係。因为个細佬碌咗出海。 係阿哥我害到个阿哥碌咗出海就死咗。係啦我就救得返。其实个哥是救我的、 oh. 应该是这样我是卷了落海跟着哥哥救我怎知我就没死到我哥哥就 L 了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见到你就记得了千祈不要追 风同埋观浪 背后故事这么伤心他很开心 是我来的这样 是 我害的这样 没什么 乜人知啊嘛，咪讲下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有时咧，自己贪玩啦，一打风嘅时候咧，好中意落去感受风啊，或者成日都听到，希望感受一下点样俾风吹走嘅感觉。 哇，我又真系冇呢啲咁样嘅， 系咪啊？细个，但我细个嘅时候真系试过嘅，但我知危险啊，后尾即系你叫人哋嚟救你，咁就麻烦啦，即系影响咗人哋。 你话你以后唔敢啊？你后悔啊？ 我好后悔啊！ 系啊，嗱，以前咧仲系有热狗嘅年代咧，巴士热狗啊，热狗巴士咧上层开窗咧，我系最中意坐头排开嗰只窗，通常后面嗰啲阿姐阿哥咧，通常都会督住我个头啊，屌你有冇闩嗰只窗啊咁样，但系我好中意开嗰只窗啦，嗰个风咧我就 OK， 但系呢个打风落街咧，我都未必试，未试过。 我唔知咩叫热狗啊！咩 嚟 噶？巴士 唔系啩？ 我兜唔到，好嘢， 你知嘅。 我想兜，我兜唔到啦。 不过咧，发现咧，一打风咧，有啲现象喺香港会发生嘅，几得意嘅。咁就系我自己都会嘅。第一样嘢就系去超级市场买嘢食，仲要你去到超级市场咧，会见到好多人啦，同埋咧啲架系清晒嘅，基本上譬如菜啊嗰啲啦，或者系你个生果啊嗰啲会清晒。你会唔会真系一听到打风，第一时间就系去超级市场，定系还是做咩咧？ 我嫲嫲会咯，我屋企人会咯，佢哋好紧张。其实我就觉得冇乜嘢嘅，其实喺香港都安全嘅呢方面，即系食物供应。So call， 我自己觉得吓。 我绝对系呢啲人嚟噶，每一次都系啊，而且我每一次都有谂，其实打风都系一日半日啫，咁点解会买咁多嘢咧？跟住就囤积咗好多嘢喺屋企。不过我系有一个唔好，即系我唔知道算好定唔好嘅习惯，就系、是、我好中意囤积食物嘅。我成日开咪都有讲噶，我如果喺屋企咧，即系只要系继续有水有电啊，可以煮到饭嘅话咧，我屋企系至少系可以食到我一个月。 好多粮， 习惯储粮。 系啊，我系好多嘢都中意储噶，我连啲护肤品、化妆品全部都系储噶。我有一个柜咧，佢哋成日笑我噶。我有一个柜系专摆我嘅化妆品同护肤品噶。 哇， 咁厉害！ 因 为 我 中意， 唔系，我唔系中意，我系因为咧嗰啲婆仔数啊，咁咧成日咧即系之前早几年咧换嗰啲 yen 嘅水纸系抵噶嘛。咁跟住之后咧，我就会边啲 friend 一去日本啊嗰啲咧，哇平好多噶，化妆品同护肤品。咁咪囤积咯， 都系噶，有时一瓶瓶几廿蚊噶。 佢储好多嘢，最后储唔到钱咯，所以佢买晒啦嘛，已经。 所以你哋就要吓贡 献，贡献又系啊，望望小基金噶啦。但系咧，即系嗱，阿乐头先就讲阿嫲阿婆嗰个年代咧，嗰啲通常都会，我嫲都会嘅，发现即系每逢打风落雨前咧，佢就要买定晒佢啲干粮啊、面包啊，可能佢平时要日用品啊，咁佢就要买晒嘅。但系反而真系。我哋咧又冇咁擔心嘅，即係未去到咁瘋狂話要買定曬啲杯麵啊，成咁樣。不過咧少少岔開少少話題，就係咧之前咧都睇過咧，原來有啲人咧日本啊。之前唔係話有一大輻射事件，咁佢仲咪有係啦，福島咁，但係原來佢好多地方都係受影響，可能冇乜人住喺嗰度生活啦。佢哋走翻入去嗰啲地下嗰啲地方去揾，即係 地下街嗰啲， 睇下嗰啲地方點啦。最後佢哋咧就好似我哋平時睇嗰啲末日電影咁啊，佢哋真係沤滿曬蜘蛛網，可能好多嘢食都已經係爛曬啊！即係嗰種恐怖嘅程度係同你睇電影，我諗不相伯仲嘅啫。啲人成日都話：哇，好浮誇嘅！即係唔係有冇咁啊？原來真係會變成咁樣嘅，係啊。 同埋我最譴責嗰樣嘢就係咧，打風嘅時候嗌外賣 啊！ 我知道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已經唔會咁樣做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你暴風球你要匿喺屋企，因為你覺得危險，你唔出街啫嘛。咁但係你點解會因為你自己肚餓，其實但係你可以一餐半餐食個杯麵啊，又或者食一啲輕便啲嘅食，唔一定刻意一定要食，我指定要食嗰一間嘅餐廳咁樣噶嘛。但係就偏偏有啲人係會真係 call 外賣嘅。不過我係絕對欣賞同埋好稱讚同埋好多謝所有嘅市民，因為我見近呢一年幾兩年係真係少咗好多人嗌外賣咯。 又或者僱主都係啦，其實僱主嘅喺颱風嘅時候都唔好去即係 request 自己啲員工一定要開工咧嗰啲日子。 同埋即係有時嗌外賣你唔想。辛苦人哋啦，自取都可能有優惠噶嘛， 咁 所以即係雙贏咯，係啦，咁你自己攞你嘅食物啫。 啱啊！另外咧，有啲現象都幾得意喎，睇下你哋會唔會做啦嚇。第二樣咧就係突然之間好想睇戲，或者又講多少少啊，持久地煲劇。即一去到打風你就想噶啦，即刻翻屋企煲劇先，或者系同啲朋友去喺屋企玩，例如系可能打麻雀啦，或者玩 board game 啦等等，或者系想打邊爐。 系嘛？ 啊，成日讲啲嘢奇奇怪怪 嘅。吓？点解啊？ 即系讲者无心，听者有意。 系啊。 哦，系咩？原来 系 咁 game 喎。吓？我又听得明喎。 冇講嗰個真係無語，但係你哋唔好諗嘢諗得咁遠先得㗎嚇。 嗱呢一打風喎， 呢一個咧即係打風咧喺呢個雷電交加嘅晚上咧，好多人都即係諗定嗰啲即係娛樂啊，成㗎啦。咁我記得往年咧每一次打風咧都總有啲 group 話約打麻雀成。今年咧我聽得最多咧都係話所有約唱 K 啦。 哦，真係喎、 啊， 但係結果我最後都放棄咗嘅，因為你真係唱 K， 你諗住唱完嗰幾個鐘頭，咁但係你都諗下個風落咗未㗎嘛？如果唔係，你只能夠持續地喺嗰個地方度不停消費咯。咁諗諗下，好似唔着數，但係係開心嘅、 嗯， 即係一啊，終於可以放假啦！突然之間嘅假期，咁當然啦，即係我都希望喺暴風當中，即係大家都係安全啦。最緊要係一個安全嘅位置啦。 係， 係啱噶。其實咧，而家咧咁咧就我今日 join 咗一個 group 咧，係專玩狼人殺嘅。所以頭先你講 block game 嗰樣嘢咧，我有共鳴、哦。而家咧，我哋平時一齊翻工都係玩唔到噶嘛。一打風嗰個 group 咧，突然間就會好熱鬧。喂，快啲出嚟啊！邊個好記得啊？嚟玩狼人殺。最緊要咧，要有14個人添。 喂，冷靜啲先，冷靜啲先，阿樂。你講到成想殺人咁啊！你對眼 係 啊， 就係嗰只 衝咗嚟，係啊，狼人殺好勁啊！ 我就係嗰只狼咯， 係啦， 好玩噶嘛，其實狼人。真系斗讲大话练口才，几好嘅。 你觉得好玩系因为可以斗讲大话，定系因为可以练口才咧 ？Both 啦。 餐厅玻璃倒影，见你又抱紧，人有爱应该死的信任。向我慰问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人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晚凭幻觉于一起。Every day, just every day， 一直回味，前度怎忘记得起，心不曾死。 林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仲係有一啲嘅怪異嘅現象咧，係去到而家咧，我都控制唔到自己嘅。一打風嘅時候咧，就忍唔住咧追呢一個 男朋友。 呢個成日都追噶啦。 因為又凍又唔知點嘅，攞攞攣嘅時候就諗起啦。 唉，咁呢個唔講啦。其實係講緊風暴消息啊。 哦、 忍唔住咧，去到夜晚咧，仲喺度睇緊啊，究竟佢會留幾耐咧？佢會唔會可以留到聽日朝頭早九點鐘咧？咁樣真係睇到好夜嘅喎。結果你最後都係決定啊，算啦，瞓覺啦。 同埋當你即係永遠睇到即係以前翻學啦。以前翻学嘅时候就系睇到最尾嘅时候，永远都系清晨就落噶啦嘛， 系就好失望。 跟住你就啊，咁我追成晚为咩咧？咁我睇咗啲咩咧？ 系啦，咁同埋咧，忍唔住啦，就即刻会谂起呢个李氏力场啦。仲有咧，就系忍唔住咧，会想食一啲嘅邪恶食物。唔知点解，一打风咧，我就好想食午餐肉啦，好想食公仔面啦，好想食薯片啦，或者系打边炉嘅一啲嘢啦，或者个叮叮面啦。或者雪糕啦，会唔会先？有冇其中一样你想食？ 全部， 系啊， 全部， 好想破解。 平时随手可，好似感觉随手可得，即系可以你楼下已经买到嘅嘢食咧，你会突然间打风嘅时候就好想食咯。跟住之后你啊，谂下谂下，或者行到落去，佢哋闩晒铺啦，已经冇得食啊，咁样咯。或者特登再去买薯片翻屋企食咯，会系咁噶。 你会唔会啊？ 其实啊，我自己我就唔会、啊，但系咧我自己咧，其实我住嗰度咧，我附近系好多亲戚一齐住嘅，即系同一个区，其实行过嚟可能一两分钟咁样啦、 哦。 每逢一打风咧，我哋就想约晒成班亲戚过嚟屋企度食嘢咯。但系我屋企同阿莫莉头先讲有啲似嘅，我屋企又系会摆晒好鬼多嘢食。总之就算三人唔买餸都好啦，都个雪柜咧都够煮六餐九大鬼咁样嘅、 嗯。 所以一打风我哋就围埋一齐食饭。 咁你拜年咪好方便咯、啊。 我其实都 OK 噶，同埋系全部亲戚嚟我屋企咯，通常系一拜年， 哦、 都好烦嘅。 我 feel 到你好辛苦啊，又要执屋。 系噶，即系一过年咪煮十几个人嘅嘢食咯。 但系唔系你煮啊，应该系嘛？ 我都帮手嘅。 哦， 系 OK 啊。的神咧，你会点咧？ 佢哋咁讲。 其实我冇喎，我每次打风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匿喺屋企睇戏咯。 哦，即系煲剧一 样。我系煲剧人嚟噶嘛，即系识我，大家都知煲剧系煲剧，佢好中意屋企煲剧咯。 咁煲剧唔使食嘢嘅咩？ 吃食嘅咋，我可以，我超级简单嘅，我食嘢可以，因为六个杯面我可以继续煲剧噶啦。 佢对食嘢冇要求噶，唔好再问佢食嘢嗰啲嘢啦，好唔好啊？ 唔系啊，你再讲你又会听翻葵芳嘅事件噶啦。 系啊。 在你身边，站在你面前，无论多艰苦，永远不会敷衍。盼望明天见，不如错海边，电话都不愿收线，只因你。我这生不再儿戏。永远不能忘记，天色这么美，只愿抱紧你，写下我们的忆记，只因你。我这生不再儿戏 ，girl， 同路多少苦困也愿。 日后和你走遍千亿世纪，那句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市民发起在旺角游行，队伍下午四点前由硬架街游乐场出发，游行至樱桃街公园。市民站在硬架街游乐场附近行人路，准备加入队伍。不过一批着黑衫的市民没有跟从不反对通知书所批准的路线行，在下午四点几由塘尾道转入旺角道，并向旺角方向进发，已经占据了几条的行车线了。最新情况交给在现场的陈晓庆讲下。 是，唔该晒。咁啦，而家咧我就系身处喺亚街老街嘅位置噶。咁原本啦系由呢个嘅硬架街游乐场出发嘅游行队伍啦，部分人啊喺四点钟游行队伍出发之后咧，就冇跟到咧原本不反对通知书嘅路线啦。咁就系转咗入去旺角道啦。咁就沿住旺角道啦，就入到去新田地街。咁而家咧，最新咧遊行隊伍已經係去到咧係亞街老街噶啦，咁亦即係咧向住呢個朗豪坊嘅方向進發。咁其實咧現場呢一度啦，唔少嘅馬路啦仍然係有車行駛噶，咁到個情況有時都幾危險噶，因為啲車咧不斷係轉入去而家示威者啦係佔據住嘅馬路位置啦。咁啊，講翻遊行隊伍方面啦，咁其實咧，遊行隊伍咧喺四點鐘左右就出咗發噶啦。如果咧係按住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路線啦，隊伍應該係由硬架街嘅遊樂場、經硬架街、橡樹街等等啦，係前往終點櫻桃街公園噶。咁但係咧，有一批嘅主要係著住黑衫啦、蒙住面咧，亦都有戴頭盔同埋眼罩嘅一啲嘅示威者啦。就係冇跟到呢一個原本嘅路線，咁就改咗方向而行噶。咁而家咧，佢哋一路咧就係高叫住口號啦，就話啦八月五號啦，呼籲大家要參與呢個罷工啦。咁就一路向前行，而家咧已經係去到朗豪坊對開噶啦。咁我喺度咧會繼續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 唔該曬，陳曉慶噶。有團體在維園舉行支持警察的音樂會，市民企滿維園草坪，有市民拎住支持警察的標語、國旗和區旗。集會一開始，有市民上台敲鑼打鼓和唱歌。主辦團體香港政研會主席鄧德成說，希望可以透過音樂和平表達意見，無需使用磚頭。有市民在台上發言時候說，他們是沉默的一群，是教厚道和包容。他又說，真理是越辯越明，支持和平地表達意見，但現時示威就好像恐怖襲擊，呼籲年輕人不要那麼激進，多聽父母的話。又批評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黃永平昨晚說，公務員是向市民忠誠的言論是反政府。有中學生認為警察是好人，他們只是做事維護社會紀律，避免更多的衝突，認為警察很辛苦，因此出來支持警察。有市民發起星期一在多區進行公眾活動，警方說現在收到五區的集會申請，在評估風險之後才決定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警方說收到的申請包括金鐘天馬公園、旺角麥花臣球場、黃大仙廣場、大埔風水廣場以及屯門文娛廣場的申請。對於網民發起星期一罷工和進行不合作運動，例如堵塞交通、阻礙港鐵車門關上、圍堵巴士車廠等，警方說行為是違法，會密切監察各主要幹道，和不同單位保持緊密溝通，準備應變計劃。警方又說，如果沒有實際需要，不會選擇進入私人地方。如果涉嫌犯法的人進入私人地方，會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是否進入和拘捕。他們會同商場、同港鐵等地方的負責人聯繫。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公众活动影响，咁现时海亭街、橡树街、棕树街啦，同埋柏景湾公共运输交汇处系暂时封闭。另外，部分嘅海宏道同埋樱桃街、雁架街、福泉街、唐美道咧，亦都系有封路措施，揸车嘅朋友咧，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另外，部分嘅巴士同小巴咧系服务暂停，同埋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提提大家一宗封路措施啦，就系、是、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由于有紧急维修啦，中快线封闭。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方向有紧急维修，中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OK， 你问 大家姐啊，好多人都叫你退出 Made in Hong Kong。 我到现时为止，从未找到退出的原因，我睇唔到点解要退出。 但系大家姐啊，好多听众因为你瞓唔到觉，你夜晚瞓唔瞓到噶？ 我重新讲多次，我瞓咗晏觉，夜晚系好难瞓嘅。 你有冇讲人话啊，大家姐？ 咪嘈！想知道我会唔会退出？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啦。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七日不见，原隔一周。 阿乐。 尋常是認真做咧，咁阿樂咧喺今個禮拜嘅周記咧就請到一位咧係我認識嘅啦嚇，佢係一位藝術家嚟噶，佢個名咧就叫做林段山明。喂 ，hello 啊 ，hello 阿樂， 係我可唔可以叫你做阿明咧 嚇？好啊，阿樂 ，OK 好啊，係啦，咁阿明啊，你可唔可以講下啦嚇，你自己嘅作品係啲乜嘢咧？ 哦，咁我就係畫廣彩嘅，咁簡單嚟講咧就喺瓷器上面畫畫，例如啲大嘅器皿啦，好似碟啊、碗啊。花樽啊，或者系茶壶咁样。 嗯，系，我都睇过你嘅社交平台啊，好靓嘅，真系画得。 多谢。 咁啊，不如你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啦，你平时画嘅嘢通常系个作品嘅主题系围绕啲咩嘅咧？ 哦，广彩佢其实系一个好传统嘅主题啦，但我自己又有啲谂法关于中西嘅 context。咁我一般就会画一啲建筑啊或者山水咁样嘅。咁最近就画緊传统旧嘅香港啦，即係我哋好多旧嘅建筑啊城市嘅面貌。 好，点解会选择画喺呢一个嘅瓷器上面呢？ 哦，因为瓷器呢个物质呢好特别嘅。你摆佢成1000年、2000年呢，你喺博物馆见到嗰啲唐三彩都依然系色彩斑斓。 係。 即係可以 keep 到好耐。我希望我嘅内容都系可以 keep 到 forever。 係 ,ok。亦或者人哋每当佢使用呢件瓷器嘅时候，佢都会见到你嘅作品吓， 系啊， 亦都会反思到你作品里边嘅意义，可唔可以咁讲咧？ 系，同埋呢个时代里边啦，你系想做一样嘢可以接近永恒啦，系一个好有趣嘅事。 嗯 ，OK， 好嗱，据我认识你啦，其实你系做紧自己嘅作品啦，好专心咁去做紧啦，吓，亦都见你成日好多 project 去做嘅吓，即系例如开一啲个人嘅作品展啊之类啦。我想问啦，你当中有冇一啲系你自己特别深刻印象嘅咧？ 最深刻就是将广彩这个传统啦同一个大型的运动品牌啦去合作，咁可以将这个咁传统的东西同一个潮流可以挂钩， 咁我覺得係對一個傳統嘅傳承係一個好有振奮嘅效果。 係嗱，你啱啱先畢業啦，今年係咪？ 冇錯。 係啦，但係你畢業呢幾年之間，我認識你嘅幾年之間咧，你已經開過好多個個人嘅作品展咯。 係， 可唔可以講下啦？其實呢一啲作品展係點樣去得嚟嘅咧？嚇，即係唔係個個學生都開到噶嘛？咁犀利噶嘛？ 其實就冇特登要去開展覽而去畫一啲作品，只不過係你有一個 idea， 然之後你好專心咁鑽研佢，去 develop 一啲好精湛嘅技術去表達你嘅內容，咁你就需要一個地方去展示。咁喺你咁專注忙我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有心人啦，會邀請你啦，想幫你咁樣。 嗯，係，我見你其實你見親我，你都會捉住我去講一下一啲作品嘅理念啦，或者係點樣創作出嚟啦，即係多啲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咧？多啲同人傾偈都好緊要咧。 係啊，因為你始終都要同人哋分享，藉住一個瓷器啦，我哋用佢嘅時候啦，亦都翻去人性啊，或者係接地氣啊，咁多啲分享係好重要嘅。 嗯，可唔可以講下你平時一個藝術工作啦？ 係 點樣去將佢帶到去嗱？好多時人哋話藝術係唔可以當飯食噶嘛， 係 即係藝術唔代表你嘅工作噶嘛， 係。 但我見你又真係呢方面平衡得好好，可唔可以分享下當中嘅心得咧？ 其實就真係要不斷咁磨練咯，同埋你自己嘅要求要好高，咁樣先出得街。如果唔係咧，即係人哋會睇得出，就會睇哦，你係其實 hea 做嘅，所以你自己嘅要求要 set up 都好高，你要睇多啲人哋嘅作品，要睇大師級嘅作品，咁之後你再要好專注，要做到忘我嘅情況。咁嗰件作品佢自己就會講嘢。 嗯，明白明白，好啊。咁嗱，好啦，我哋而家就啱啱 DSE 完咗啦，即係完咗一段時間啦。咁我相信咧，聽眾咧都好多時會選擇可能讀好似你咁樣讀一啲藝術啊或者與設計相關嘅科目啊。有冇啲咩説話去勉勵下之後嘅師弟師妹啊？點樣條路會行得好啲咧？ 儲多啲 portfolio 啦，你諗到就即係即刻去畫啦，去實行佢。咁咁到時候你個 profile 睇出嚟就會好靚咯。 好多謝曬林段山明你嘅分享啊！咁其實咧，有一點我好認同嘅就係要自己嘅作品要多同人去分享，因為其實阿樂都屬於一個過來人啦。以前咧我係讀電影嘅，都係一個藝術方面嘅科目啦。好多時如果我哋淨係掛住喺讀書嘅時間咧，去滿足學校嘅功課啊，教學校嘅嘢啊，咁樣其實咧，我覺得就唔夠嘅。咁其實多啲去參加比賽，或者咧係多啲主動去將自己嘅作品放上社交媒體啊，去同人哋分享，其實呢樣嘢好緊要。當你有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咧機會咧真係會多好多。 一个特别的交通消息吓，咁就系旺角嘅公众游行，就喺海亭道、橡树街、中树街同埋部分嘅海宏道、樱桃街、十架街、福泉街而家已经系封闭噶啦。另外咧，塘尾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老街至到太子道西，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介乎太平道至塘尾道嘅道路咧系全线封闭嘅。咁听众们请留意啦。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作啦，又走出直播室啦。今次咧就直头去到啦呢个动漫电玩节里边啦，就同唔同嘅朋友倾下偈啦。你知子龙最中意做呢样嘢噶啦。而喺我身边咧就揾嚟阿 Ray， 你好， 系大家好啊 ，Ray 啊。 阿 Ray 点解咁犀利咧？就系佢之前咧即系做好多玩具嘅雕塑啦、雕刻啦、雕工啦，系好劲嘅。咁啊，早几年咧都因为《西游记》呢一个 board game 嘅概念咧，而令到大家都认识啦。咁啊，今日啦现场见到除咗《西游记》之外啦，亦都有几款唔同嘅游戏。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现场呢三款游戏有啲乜嘢啊？ 好，咁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嘅就我之前喺2013年众筹嗰个。行者西游记改編嘅 board game 啦，咁我哋之前呢就众筹咗完成咗我哋嗰、那个campaign 啦，咁之后呢我哋就开始开发一啲新游戏喇喎，咁有两个呢你见到喺台面而家大家见唔到啦，不过咁我尝试去讲解一下嗰两个 game 嘅卖点啦，咁第一个呢其实係一个叫 Hellenders 嘅一个中文名叫做炼狱围城啊，咁其实佢哋呢係好犀利嘅香港团队嘅，咁佢已经喺之前呢就做过呢、這个在 PC 啦同埋 Switch 咧都公布过嘅，咁其实系第一间香港公司去做到呢个地步嘅。咁我哋而家 佢哋系已经有一个游戏，甚至乎喺呢一啲嘅 console 呢啲嘅大型嘅主机品牌嗰度上咗架，有游戏出咗噶啦。 冇错啦，咁而家其实佢已经有实体嘅 Switch 嘅 game， 咁大家都可以去支持一下佢哋啦。系 行者即系西游呢一个，大家都知道就系一个棋嘅玩法啦 ，board game 嘅玩法啦。咁啊，另外啦，呢一个嘅 Hell Warriors 咧，系咪都系类似嘅 board game 系捉棋嘅模式咧？ 咁 Hellenders 咧都用翻我哋最擅长嘅雕刻同埋嗰啲棋嘅质素，都系保持翻高质素嘅。但系玩法咧同我哋个行者完全系会唔同嘅。咁主要咧嗰个 game 就系玩紧一个守城嘅游戏。 系啦，咁守城游戏系点样玩嘅咧？ 咁守城嘅时候咧，咁佢要去 set 本身你嘅 command 啦，就去 random 抽一啲咁嘅 command key 啦，咁就要排本身你嘅排序上同你队友合作。咁你个策略性同埋你嗰个铺排咧，咁其实都比较用脑嘅。 哦，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是、一個攻城，一個守城咁樣。咁我如果我守城嘅時候，就有啲指令啦，點樣去擺陣啦、佈局啦，就再抽到啲卡或者抽擲色咧，係同對方做對決嘅。 係，冇錯，就係咁啦。 哦，哇，都幾有趣喎！因為我見啦，除咗唔同嘅棋之外啦，其實唔同卡咧都有好多玩法。嗱，咁呢個咧就比較複雜少少啦，唔係咁容易喺大氣電波裏面好三言兩語解釋得到。但係咧，譬如你之前做個西遊咧，都可以容易少少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究竟個玩法係點噶？ 個玩法其實都係四個人合作嘅。咁其實第一個首要任務就要保護我哋嘅唐三藏師傅啦。咁其實我哋本身嗰、那個說明書裏面咧已經 set 咗十關我哋嘅關卡。咁其實跟住我哋嗰個關卡去執行我哋任務 係容易啲理解，就係譬如我哋玩飛行棋，就係、是、你哋一齊去到終點啦。 玩鬥獸棋就食曬對方嘅棋啦。咁啊，呢一個咧其實就唔係一啲純粹喺殺肉啊、戰鬥咁樣，你係每有幾種唔同嘅玩法，就根據嗰個關卡嘅任務嚟作出相應嘅調配。 係冇錯，同埋我哋本身 set 咗每一關咧有啲故事推進嘅，咁所以咧你玩嗰陣時候咧，你可以體驗到《西遊記》裏面我哋改編裏面嘅故事係點樣行啦，同埋你好似睇緊個故事書咁去進行我哋嘅遊戲。 哦，咁都幾有趣喎，因為除咗有故事之外啦，我覺得其中一個最吸引嘅賣點啦，就係喺每一隻棋上面啦，因為每一隻棋啦，其實大約個 size 咧都係等於我哋兩隻手指左右咁大啦。咁啊，無論係高度啦、闊度啦、厚度啦，都係差唔多。但係咧，就雕塑出啦，孫悟空啦、豬八戒啦、唐三藏啦，甚至乎其他唔同類型嘅白骨精啊等等嘅怪物之餘，仲要上埋色，仲係非常之仔細喎。其實你每做一隻用咗幾多時間、幾多功夫去準備嘅？ 其實時間上應該每一款都要個零兩個禮拜雕刻嘅。咁之後仲有好多後續就係例如點樣去拆件啊、點樣起模嗰啲，仲有非常之多嘅工序啦。咁我哋都其實想係集中做一啲比較高質素嘅棋喺桌上遊戲，因為你見到大部分嘅桌上遊戲呢其實都好忽略嗰啲硬件嘅棋嘅，即係例如大富翁其實佢都係一粒好簡單嘅嘢啦。咁其實 車仔啊、鞋仔啊就冇㗎啦嘛。 咁我哋就想將啲比較美術上嘅收藏品嘅感覺呢都會帶俾嗰個玩家囉。 我見外國啦，而家唔單止係流行啦，甚至乎啦係出一啲塑組，所謂塑組係冇顏色嘅，係俾你自己上色嘅。 咁其實外國都興咗好耐，就係例如你買翻去啦。咁其實係除咗玩之外咧，咁你係遊棋或者砌嘅時候，你都有一個好大嘅樂趣嘅。 舉個例啦，可以遊一隻屬於自己顏色嘅孫悟空，自己顏色嘅唐三藏出嚟 嘅。係啊，冇錯。咁你中間其實就有一個非常之好玩嘅過程啦。咁你遊完你自己屬於你自己棋啦，咁玩落去嘅時候仲有好有歸屬感啊，係啊。 除此之外，我見到啦，每一個角色嘅卡啦都有趣嘅，因為譬如講到孫悟空，你同白骨精會戰鬥噶嘛，咁啊唔係純粹扎色，我大過你就為之贏喎。咁嗰個戰鬥系統係點嘅咧？ 咁其實我哋嘅戰鬥系統咧，最簡單講咧，就係我哋用攻同埋防守啦。咁攻擊我要扎色啦，防守我哋都要扎色嘅。咁當我數值上咧去加減，就減除咗嗰個咧，就係佢去食佢本身嗰個血嘅數值啦。咁當佢個怪物咧個數值減完嘅時候咧，咁我哋個機制又會有一個好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叫因果值嘅。咁如果我哋決定唔殺佢啦，咁就超度佢啦。咁如果超度成功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好嘅因果咯，係 哦，幾有趣。如果大家見到副棋咧，你就會發現每個角色都有張角色卡嘅。咁啊，角色卡上面講到明佢嘅攻擊力係幾多啊，佢嘅生命力係幾多啊。咁頭先提到咧，嗰個戰鬥系統係點咧？攻嘅仲紅色嘅色仔，守嘅仲藍色嘅色仔。擲完之後咧，相減就知道擋到啦，定係擋唔到。擋唔到嘅話，究竟扣幾多咧？咁樣就做一個戰鬥系統。呢個都得意。咁啊，呢幾年咧board game 嘅文化都越嚟越多啦。我見到第三款咧就調翻轉頭簡單少少。這個就可能是輕鬆一些合家歡，我見它的顏色啦，甚至乎角色上面的設計都容易入口一點。 沒錯，那你第三個見到呢完全不是我們的史詩式風格啦，那就比較卡通和可愛，就比較容易入口的。那其實呢我們當中呢就找了 Ryan Lee 呢，就是他是一個星級教練，大家都知道。那其實他本身有個 character 叫 Rumble 的，咁 Rumble 呢其實就係一個健身星人啦。咁我哋就將佢個故事同埋佢本身個健身嘅概念呢就擺落我哋嗰個桌上遊戲嗰個玩法度啦。 就係一路玩嘅時候呢就大家可以一路做 gym 㗎喇喎。 其實我哋都好贊成同埋好想玩家都一齊去做運動啦。咁其實我哋個故事都有少少寫咗，係有個叫 Fat Dragon 啦，即係我哋嗰個脂肪嗰個龍啦。咁就去唔同地方去侵略唔同地方嘅人民嘅，咁我哋 Rumble 就變成一個戰隊去拯救呢個城市，就用好多運動啊同埋健身嘅鍛鍊咧，就去打呢個脂肪啦。 即係最容易去諗就係、你抽到啲咩卡，要做啲咩任務，點樣去同嗰個脂肪龍決鬥，就會做到幾多下嘅獎賞額啊、sit up啊，或者舉下啞鈴啊咁樣噶咯。 係冇錯，咁我哋都想喺個 game 裏面咧推廣一啲比較正式嘅一啲健身嘅知識啦。同埋一啲飲食嘅概念，就我哋帶到俾個玩家咯，係啊。 嗱，頭先啱啱聽你講呢三個嘅 board game 啦，桌上遊戲啦，其實如果虛擬化啦，喺打機遊戲界上面嚟講啦，一啲都唔複雜，同埋一啲都唔係一啲好誇張、好新鮮嘅嘢。但係點解有一種決心將佢變成一個實體化、一個桌上遊戲嘅咧？ 咁其實我哋嗰、那個宗旨咧，同埋個理念都係同而家個世代有少少逆向嘅。咁我哋覺得而家你見到好多小朋友或者好多人都係好上癮地去玩手機啊，或者對住個電腦啊、電玩啊，咁係電競都好啦。咁其實我哋都唔係反對嘅，但係問題我哋想做多一樣嘢，就係俾人選擇，就係因為 board game 你會係人與人嘅交流會比較多啦，咁都訓練到小朋友同社交上啊，或者係你玩嘅時候係啲實體嘅嘢比較真實感強啲咯，係啊。 個正面溝通好緊要啊，即係我除咗睇眉頭眼壓之外啦，大家嘅語氣上面啊，甚至乎我覺得最過癮就係大家一齊有同一個時間同一個空間去經歷啦，係好關鍵嘅。即係除咗感情之餘啦，係你會有一種回憶喺裏面啊嘛。 嗯，冇錯，咁我哋都覺得係你一齊聚埋一齊玩嘅時間，其實已經係好難得㗎啦。咁其實都係去助長到令到大家去一齊玩多啲咁樣咯，係啊。 嗱咁啊，而家香港桌上遊戲文化啱啱起步啦，可以講話呢幾年開始慢慢掀上嚟啦。會唔會覺得未來個發展方向會係點咧？因為未必個個人都咁容易理解得到或者啱玩唔同類型嘅遊戲噶嘛。會唔會話邊啲方向或者邊啲類型會容易係入屋啲先嘅咧？ 其實唔同桌上遊戲都可能有少少文化差異啦。即例如我哋行者西遊咧。就其實比較啱歐美式嘅，因為個時間長短咧，同埋嗰個位置都需要都多少少。咁所以我哋另外嗰個 Rumble 嘅 game 咧，就會大合一家大細啊，同埋比較容易去入手咁咯，短少少咯。不過而家個趨勢咧，香港都多咗好多上樓嘅一啲 board game cafe 咧，其實個文化都開始有少少成熟啊。 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因為我覺得桌上文化嗰個樂趣咧，同打機嗰種樂趣咧係完全唔同嘅。冇話邊個好邊個壞，而係你個觸感啦，你同人溝通啦，甚至乎你一啲嘅策略性啦、即時反應啦，都係同打機有啲唔同嘅。 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玩多啲唔同實體嘅嘢，令到大家交流上啊、溝通上都會比較多元化啲啦，係啊。 好啊，咁啊，再一次多謝曬你 Ray。 好多谢晒子龙，唔该晒。 金丝片花花果山水帘洞，放你美好望，翻天覆地暗做主，一地龙王也要让我逍遥四方。 若我要去遍世，要世上空洞。若我要见大帝，我驾临龙宫。若我要去知错，但注定心骄纵。全花果岭中一带独霸一个洞。我轻轻跟斗翻过历遍西与东，用我点点半根丝发团转吉与凶。面对种种困扰不怕，就算火与风。我最怕，我最怕师傅失踪。为了取西经，每步那敢放松。人为了取西经，会令我极冲动。为了取西经，我为了取西经，若占立地成佛，反对赞颂。孙悟空，其实旧世与换世，永世在变动。其实往圣与佛圣，两圣全其中。难道再过百千世，这世上色即空？时空中也许早有类似几个梦。我轻轻跟斗翻过历遍西与东，用我点点半根丝发团转吉与凶。面对种种困扰不怕，就算火与风。但我最怕，我最怕师傅失踪。为了取西经，每步那敢放松。 有文化教养和素质，社会治安是全赖警察，现时有人刻意污蔑警察是黑警。何君尧又说要追求和平理性，为香港明天打造希望而努力。他说不需要时代革命，只是需要做好自己就已经是帮助香港。又批评着黑衫的示威者不断伤害香港，两个月的吵闹已经足够。现场有市民高叫何君尧加油、香港加油的口号。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韦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四点，韦珀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越南北部并继续减弱。今晚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天稍后骤雨减少，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喺旺角公众游行嘅封路啦，咁而家海亭道、橡树街、中树街以及系部分嘅海宏道、樱桃街、雁架街同埋福泉街咧都仍然系封闭。咁另外，塘尾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至到太子道西，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窝打老道至到太子道西，以及系亚街路街去大角咀介乎太平道至到塘尾道嘅全线咧，而家亦都系封闭噶。咁弥敦道近住窝打老道交界一带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呼吁翻揸车嘅朋友咧，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咧，新巴嘅701同埋701A 系暂停服务，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加龍村一段車多，龍尾去到豪景花園。揸車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時間是晚上的7:03，而聽朝的日出時間就是早上的5:56。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6.9 史恩姐， 好易查嘅姐。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斌仔、阿一、凌志威、师兄祠堂。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系加热烟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熱煙和含有尼古丁的電子煙亦會令人上癮。為己為人，拒絕加熱煙和電子煙，一次都不好試。想了解更多有關加熱煙和電子煙的害處，上 www.taco.gov.hk 啦。 學界超聲道， 大家好，我叫李永如，今年在協恩中學讀中四，我對科學尤其是化學和生物都有濃厚的興趣。除了学术方面，我都很喜欢打乒乓球和打爵士鼓。以我最近做过一个研究为例，我就在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19高中组研究项目物理和工程组获得冠军。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喂，我哋就系 讲书特工队。 咖啡就是咖啡，不管你放多少糖，依然会有淡淡的苦。嗱， 做咩要扮文青啊？突然间， 嗱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属于咖啡嘅一个语录啦。咁其实咧就搞气氛啫。嗱，我读多次啊。咖啡就是咖啡，无论你放几多糖，依然会有淡淡的苦味。 其实你应该俾啲情深啲去讲， 佢读都好咸湿啊。 系咖啡就是咖啡， 好似好渴咁啊！你嗰个样， 唉，好啦，咁不如我哋讲下饮咖啡啊。其实大 家嘅语录真系搞气氛，讲完噶， 即系想带出啲咩意思？ 系咯，冇意思噶， 咪就咖啡， 咖啡咯。 我记住呢个画面就系咁咯。 嗱，记住咪得咯。嗱，系啦，所以就系讲咖啡咯。我自己咧就好怕。喝咖啡的以前，但是现在出来工作之后，你知道是做电台成日通顶，就没办法不喝咖啡。那大家呢，大家是怎样喝咖啡的呢？ 我常喝的，因为呢我直情是有一点上瘾的状态的。我喝一口我就觉得很精神，但是如果一口都不喝呢，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全日都差一些东西。 是啊，我见证的。因为跟他一开始做这个节目，我跟他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是嚇一下。咁样咋？吓， 佢嗰个盐写咁啊！ 佢系已经突然间好 high 牌，由零到一百，即系讲呢番说话，真系之前啊好攰啊！ 系任何咖啡都得噶， 咖啡因啊，其实 即系普通罐装嘅咖啡或者汽水都得噶咯。如果你话咖啡因， 提神嘢咯， 提神嘢咯。通常我饮咖啡嘅，但系通常饮斋啡。其实有啲伤嘅，所以通常我自己会食咗啲嘢先饮，但系 一啖有几伤啊？ 都系 一茶根咁。 佢合嗰系一啖啫，佢打后都饮晒嘅，系啦，真系打后伤嘅。 同埋咧，即系真系冇办法。 打后有冇一桶咁，好伤嘅， 要食定嘢咁样。 同埋有少心理作用啊，我觉得呢样嘢真系 你好明显系啦，边有人饮一啖啊，都未到肚啊，胃都未到肚，好精神咁样，你变得好快嘅。 所以我试下催眠下自己，即系话，其实。我饮咗啦，我睇得唔得先。同埋有一样嘢系真嘅，去水肿系真系好有效。譬如话你要嗰日影相啦，咁你可以一起身嘅时候饮杯斋啡。 哦，呢个真，呢个 系啦，真系消水肿嘅。有冇试过大家？ 我有，我好明显啊。呢度冇人，呢度冇人救我，即系验证得啱啊！因为我准确啊，我每次咧瞓醒都极水肿噶，我系饮完斋， 你就瞓醒先水肿啊？ 不过系。咩 keep 住平少少咁斋啡，系啦，所以平少水肿。咁但系因为我饮咗呢个斋啡之后咧，你一定要泵水，你唔好谂住斋饮斋啡冇效嘅咁。你系饮完斋啡要泵水，你先能够排到水，系啦，咁系最有效嘅。 哎呀，呢样我唔知添，下次可以再试下。我通常就咁饮一杯加斋啡，跟住就乜都唔再饮。 哦，因为咧我自己咧就成日都失眠嘅，所以咧其实咧如果我饮一杯咖啡嗱，我佢个功效就冇大家咁快啦，即系冇师培咁样咕一声精神晒啦。 不过咧。 不过我自己咧，嗱饮完咖啡就会咁嘅，就系我饮一杯之后咧，其实我个提神个功能咧可以好长好长时间。即系如果我冇乜嘢，我走去饮咖啡嗰晚，我就一定系瞓唔到噶啦。但如果我好眼瞓，我饮完咧，佢基本上可以带俾我20个钟头嘅 energy。 即系你好吸咖啡因啊，其实系咪一件好事咧？我又谂未必系咁样。 我反而就觉得你哋讲到好个功效好鬼神奇，好显著。 系咯， 系咪真系嘅咧？ 我啱啱就系想话，即系阿乐讲嗰样嘢咧，哇！我饮完哇，好提神啊，犀利！其实 你去到咁上下咧，你适应咗，你好快就冇噶啦。因为呢个系有某啲人咧系由细到大对佢咧都冇任何影响嘅，即系有啲人系饮完茶啊，饮完咖啡啊，夜晚照瞓咯，冇嘢噶。但系有啲人咧系可能即系哇，我好提神，好提神，但你不停做咧，其实好快佢习惯咗 啊。我识过有啲朋友啊，系凌晨12点几都会饮咖啡嗰啲人嚟嘅，饮斋啡。我话你咪傻噶咁，佢就话吓唔系，真系冇嘢噶。即系有一啲系会有免疫或者抵，即系嗰啲叫抗疫能力啦。我如果你问我饮唔饮咖啡，我唔系一个饮咖啡人嚟，我唔系好中意饮咖啡，因为饮咖啡。一个口好臭啊！我终于会发现啊，跟住我就会唔敢讲嘅，唔系啊，个口有阵酸酸臭臭缩缩咁样咧，跟住我就会唔敢讲，所以我唔好中意饮咖啡。不过我会有阵时突然间又好想饮咖啡嘅， 想臭下。 系啦，臭口 热闹啊！ 今日唔够臭口啊，等你臭口下先咁啊！唔系咁样嘅，系因为咧有阵时唔知点解，我觉得咧朱古力咖啡咧 ，Mocha。 幾好味嘅。 咁我求飲嘅， 所以我仲有陣時有薄荷味嗰只啦，朱古力咖啡。咁跟住我就會，所以好耐嘅，不過耐唔耐先會飲一次咯，因為個口臭實在令我打好好多嘅退堂鼓。 所以你諗住食翻薄荷嘅咧？就等翻暈佢， 系啦，等翻暈佢咁樣，咁所以咖啡呢樣嘢，除咗我做嘢，即係仲要我做嘢都唔係飲，即係譬如做 show 嗰啲，我都唔會飲嘅。 不過好少見佢飲 嘅啫。係啊，就真係可能影相嘅時候先會飲齋啡，如果唔係我都好少飲，除非就真係為慶祝咯。 誒，以前我頂唔順齋啡喎、 我以前都頂唔順嘅，但係我而家咧飲親我都會飲齋啡咯。 係啊， 因為點解咧？喺成長嘅經歷裏邊咧，就聽過兩樣嘢嘅。嗱，第一個咧就係話飲奶啊，飲奶類其實對人係冇益。嗱，呢個道聽途說啦嚇，唔研究住啦而家嚇，係啦。咁第二個就係話糖會肥啊，即係去到咁上一年紀開始會減肥咧，所以就促使咗我咧，而家咧飲親咖啡咧都係會飲齋啡咯， 即係齋啡無糖啦，因為有啲鋪頭嘅齋啡其實好甜嘅，因為佢冇奶啫嘛， 就落好多糖， 但其實佢落糖嘅成分好高， 係啦，咁所以飲嘅話，我覺得係。有一啲嘅咖啡師話咧，最好唔好加糖或者加奶，因為你真係可以飲到嗰啲靚嘅咖啡豆嘅味。 嗱，其實我曾經咧都試過上一啲叫咖啡班考咗一個證書。咁嗰個證書咧，其實就係教你如何品咖啡。咁嗰個品咖啡咧，又真嘅喎。嗰陣時要你自己沖咖啡啦，用嗰啲咖啡機。嗱，嗰啲咖啡機即係你平時去嗰啲鋪頭咧。拍嚿嘢上去，放大镜咁拍嚿嘢上去， 跟住嘶一声，好多蒸汽嗰啲系咪？ 你唔好以为嗰个好好简单就可以整到一杯咖啡，原来嗰、那个巧妙有好多，同埋咧佢系入边好细致，你落几多个粉啦，你嗰层面铺得平唔平啦，你压上去嘅力度有几深啦。咁完全係會影響你杯咖啡嘅酸味多唔多 嘅、咖啡豆呢 嗱，咖啡豆係有分嘅，因為咖啡豆咧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地方，因為佢哋都會有 非洲啦。 嗱咁，但係有啲人咧就話：，哇，我飲咖啡唔得嘅，我會心跳手震。有冇睇過？ 會嘅喎， 會啊會啊 會 噶、啊。 其實點解會咁呢係因為嗰隻咖啡豆嘅問題。因为呢样嘢咧，其实你上网去揾啦，同埋即系我之前上堂嘅时候，我都提问过呢样嘢。哇，有啲人话唔得噶，受唔到噶。佢原来呢一个系关乎个咖啡豆嘅成分，个咖啡因多唔多，而引致到你会心跳手震。所以某啲咖啡有冇留意？某啲咖啡咧，其实你饮落去冇嘢嘅，但系某啲咖啡你饮完咧，心跳手震啊，就会有呢个效果啦。 系， 如果真系惊嘅话，可以问一下啲咖啡师嘅。我觉得，即系如果好担心话啊，一饮咖啡我就有啲反应。 或者你饮完之后，你觉得唔心跳手震，咪问一下对方话究竟系咩豆？ 我以为你问一下对方你有冇手震。 系啊，你又问下整嗰个有冇手震啊？打俾我啊，咁样呢个咩？ 系嗱，咁咧点解今日会 你破中花？系俾个花盆，佢其实乜都唔讲。 你托啦。 头先咧，我就攞咗个花盆俾阿的神。嗱，讲翻点解今日会讲咖啡先啦，就系咧，其实嗱，头先。讲过咖啡粉啦，的神讲过点样冲会有唔同嘅效果，亦讲过唔同地方嘅咖啡豆啦。其实咧，我哋遗忘咗咖啡仲有一部分，就系咧佢冲完之后咧嗰啲咖啡渣。系啦， 好有用嘅咖啡渣其实 系咁样嗱， 而家系咪已经方我哋坊间平时太方便嘅关系，咖啡渣已经好少得到 多， 我 就咁 走走咗你 多，唔系因为其实我哋去每即系你平时去嗰啲 coffee shop 嘅时候，佢哋其实好多咖啡渣，不过你睇唔到啫。 诶，系啦， 免费拎噶， 系冇错， 可以免费拎， 可以噶，可以 系啊， 嗱，你做咩啊？ 所以咧， 等阿乐解释俾你听。 阿莫，咁咧呢度咧就我已经手上边已经准备咗一兜嘅咖啡渣啦，嗱，不如俾你睇一睇。系啦，咁咧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少少咖啡渣嘅用途啦。 最得意系咩？阿乐都仲未解释咁俾我兜， 太乱啦！俾你哋， 佢 冇太乱 啊！兜啊！ 因为头先嗰阵 时 好尴尬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讲紧嘢啦，阿乐突然间递个兜，揸住个兜 啊！ 仲咩啫？ 系啦，嗱咁其实头先咧就递咗个花盆俾阿的神啦，亦递咗一啲咖啡渣俾阿莫莉啦。咁其实咧头先嗰个花盆咧就系用一啲咖啡渣去做出嚟嘅花盆嚟嘅。咁大家都知啦，一个月前度咧就讲过啦，其实一个塑胶咧其实佢要分解都成一百年噶嘛，即系唔知百几年好鬼耐啦。总之，但系其实咧而家其实咖啡渣可以做好多嘅器皿或者做好多嘅容器出嚟，咁咧佢就会方便佢分解嘅。咁不如的神啊，你形容一下手上边嗰个花盆系点样先啦？ 我直情觉得咧。 咧，阿乐应该系有隐喻嘅。系，你系花瓶嚟嘅啫，系啦。跟住阿莫啲渣仔嚟噶，攞住啦。 唔系，我又谂到第二样嘢。我觉得阿乐点解俾呢个兜你揸住咧？ 点解咧？点解咧？ 首先要想你揸住， 系揸住佢啦，系啦，可能盆满咧。 系啦，第二样嘢系咩？佢话呢一个系用咖啡渣整噶嘛，佢想你而家即刻咬咗佢渣，即系咖啡味， 碎咗佢。 系啦，咪即刻有咖啡味嘅咧？喂，我想，不过我想睇下系咪真有咖啡味嘅 事。大家明唔明白做电台有几难啊？即系咧，求其一举手一投足咧，啲同事都可以谂到你咁样嘅。 你头先一早讲清楚啲，我哋就唔会有咁多猜测啦。 系咯，同埋你递俾人嘅时候讲啊嘛。 嗱，好啦，而家你暂时冇递任何嘢俾师培，你问师培第一时间系咪咁谂啦？ 即系话师培你乜都冇啊， 对唔住啦， 连头先嗰啲都唔系。 无论共我在哪里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我其實我都仲係未相信你啱啱俾我呢一個嘅花盆嚇，係用呢一個嘅咖啡渣去做成啦。先形容一下啦嚇，未睇到相嘅話咧，就係同我手，我諗係我半隻手掌咁大嘅一個花盆啦。係，咁佢俾你即係擺喺呢一個 office 入邊嗰啲台面上嗰啲細嘅花盆仔嚟嘅啫。咁但係咧，我又即係再細緻嚟睇咧，呢個花盆底咧就有啲去水位噶嘛。 正常嘅花盆、啊、 就係啦，嗰啲去水位咧，其實又睇真啲咧，又真係。似是有翻呢个咖啡渣嘅物料喺度嘅， 唔系我直情摸落个手感已经摸到，有少少突突地嗰啲茶叶定渣嗰啲嘅手感。 你讲个底， 成个花盆 吓咁都摸得到，唔系嘛？ 摸到啊，你摸下突突地。 神之手。突突地咩？ 系啊， 突突地嗰啲做出嚟噶嘛？ 唔系啊，你舐下真系咖啡嚟噶。点啊？ 你咁样跌咗地喎？ 舐下先啦。 嗱，其实我谂佢咧就系用都系用一般嘅咖啡渣去做出嚟啦。但系咧佢个帽咧其实就系同一般啤嗰啲塑胶嘅花盆嘅帽咧系一模一样嘅。所以咧其实就算佢系用咖啡渣做出嚟咧，就冇影响呢一个花盆佢本身嘅任何功用嘅。 但系我 feel 到呢个兜咧个感觉上面比平时嘅胶兜好似系软弱少少或者薄身啲。令到我会觉得咧，佢好似我要唔敢太大力去舐，即系捻佢， 舐佢 系啦。不过即系舐喎，师傅，我头先喺度 想试下。 其实我都想啊， 好似胶。你哋话 其实佢个 texture 就好似一个厚少少嘅羹咯。膠嗰啲羹啊， 係 硬身啲嘅。 咁同埋呢一個你話係可以用啊嘛，係咪啊？ 係佢即係佢聲稱啦嚇，賣嗰度係一間嘅環保機構嚟嘅。佢就話一般花盆即係100年咁樣啦，其實佢咧喺泥土裏邊咧個半月咧，佢就會完全分解曬嘅。 哇！咁我有問題想問啦。咁呢一個花盆嚟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 咁即係話我應該擺啲土落去種嘢啦。 係啊 係啊。用咗。 係啦。我种到个零月嘅时候，个花盆会溶咗咧。 所以咧呢一个咧巧妙之处就系咩咧？你喺台面上面，你开始见到嗰啲烂藤越嚟越渗入你张台啊。 系， 因为佢已经冇咗个外壳， 躝住你个电脑啊， 一路躝住你嘅电脑。 你个 on 嘅时候， 你又走音 啊？系啦，你又会觉得点解个凳台底嗰度呢话呢话咧？咁样唔使惊，就系因为嗰啲花已经咧住到你嘅电脑嗰度啦。 系嗱，其实呢个大家嘅问题咧，我问过嗰个主持人啊，即系个负责人啦，买呢个花盆嘅，佢就话咧。你种嘅时候咧，佢唔会分解嘅，但系当你埋佢落泥土嘅时候咧，佢又会分解嘅。咁呢个点解咧？我都唔知 道。哦，即系摆喺入边就冇事。 系， 如果佢系泥土包住佢，佢先有事。 系啦，包住佢就可能会有事嘅。 哦，咩咩 得意啊？ 系啦，咁嗱，点都好啦，佢都系一个环保嘅构思啦吓。咁、其实咧，咁头先讲到咖啡渣啦，咁咖啡渣咧，其实而家原来好多地方我哋都可以得到嘅、就系原来咧，我哋头先大家原来都知噶啦，系啦，就系系啦，嗰啲一般嘅 coffee shop 啦，星乜鬼啊嗰啲咧， 你真系好好啊！呢、一个嘅资讯，我真系唔知道可以攞啲咖啡渣走嘅， 系、 即系我任我攞几多都得噶，即系我话你成日嗰啲咖啡渣全部俾晒我， 你咪试下带个背囊去滗咯， 嗱，因为咧我都。嗰陣時咧，我都明白咧，我去嗰間星乜鬼度攞之前咧，我諗應該係坊間唔止我一個會知道呢個資訊啦。咁、可能有唔同嘅人都會去攞啦。所以咧，我就預早咧半日嚇、即係同阿莫莉一傾完偈之後，即刻打電話喺嗰個星乜鬼度，喂、你有冇咖啡渣啊？今日點知原來佢同我講有喎、今日嚇咁樣，跟住我話 會分有陣時會冇曬㗎。 係啊係啊係啊， 人就冇咯，係嘛？ 嗱，佢就答我就話嗰日仲有，佢話仲有，即係未 有人嚟攞咯， 係啦， 只不過你有證咪有得攞咯， 係啦，冇錯。咁咧就同埋佢提醒我一樣嘢咧，就係記住要帶一個器皿去裝，佢就唔會 offer 一個器皿俾你攞走。 佢有啲人提醒你，唔好話俾人知。所以阿莫咧一直都冇人話俾佢知，只不過佢又唔知啦。 我真係唔知喎，但係啲人攞啲咖啡渣嚟做咩啊？我冇理由下下走去直啤一個 整個 花盆出嚟噶嘛。即同埋一個花盆，我諗佢用嘅咖啡渣唔係好多嘅啫嘛。 我唔知啊，因為呢個咖啡咧，咖啡豆有啲香水鋪就會用咖啡豆去幫你清一清你個鼻啦。咁、就可能聞完 A 嘅香水，然之後你又會走去聞 B 嘅香水，咁中間就會俾啲咖啡豆你聞下啦。我唔知會唔會有啲鋪頭可能攞啲咖啡渣嚟聞，因為有時你其實都可以有同一樣嘅功效噶嘛，因為你都係咖啡味啫嘛。有時你咖啡渣個濃度仲強啲添，因為佢已經壓咗啦嘛。 其實係㗎。 因为呢我上个礼拜已经准备咗㗎嘛呢啲咖啡渣嘅时候。其实上个礼拜我闻呢一打开嗰盒嘢呢我成间屋都系咖啡味。咁嗱咖啡豆我哋闻过啦 你 买过香水啦。 你头先俾我塞落个鼻度闻嗰啲咖啡渣系一个礼拜前 㗎。係啊。 你陣間同我食曬佢啲咖啡渣 喂，聞啫喎，要你 會發毛㗎，擺咁耐。 唔係，嗱，陣間會教大家咧少少用咖啡渣 DIY 少少嘢嘅，但係好多時咧，我哋 DIY 之前咧都要將啲咖啡渣風乾咗先嘅，所以唔會發毛嘅，冇咧、 哦。即係你聞嗰啲係風乾咗啦。咁啊，轉個頭啊，樂就話俾你聽啊，究竟咖啡渣仲有啲乜嘢嘅功用咧？轉頭話你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市民发起下午在旺角游行，根据获批准的路线，是由硬架街游乐场出发，至奥海城附近的樱桃街公园。队伍在四点之前起步，但一批市民偏离原定路线，行出马路，并占据弥敦道多条行车线，抵达尖沙咀。警方警告，參與者正參與一個未經批准的集結，屬於違法行為。旺角有店鋪提早拉閘暫停營業。九巴表示，因應九龍區交通情況，九巴203C線是暫停服務，部分路線會因應實際情況改道，部分班次會在中途站停止服務。新巴城巴就說，現在有兩條路線是暫停服務，19條一間路線要改道行駛。有團體在維園舉行支持警察的音樂會，市民企滿維園草坪，有市民拎住支持警察的標語、國旗和區旗。集會一開始，有市民上台敲鑼打鼓和唱歌。主辦團體香港政研會主席鄧德成說，希望透過音樂和平表達意見，無需用磚頭。有市民在台上發言時候說，他們是沉默的一群，是教厚道和包容，又說真理是越辯越明，支持和平地表達意見，但現時示威就好像恐怖襲擊，呼籲年輕人不要那麼激進，多聽父母的話。又批評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黃永平昨晚說，公務員是向市民忠誠的言論是反政府。有中學生認為警察是好人，他們只是工作維護社會紀律，避免更多的衝突，認為警察很辛苦，所以出來支持警察。有市民發起星期一在多區進行公眾活動，警方說現在收到五區集會申請，在評估風險之後才決定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警方說收到的申請包括金鐘天馬公園、旺角百花臣球場、黃大仙廣場、大埔風水廣場以及屯門文娛廣場的申請。對於網民發起星期一罷工和進行不合作運動，例如是堵塞交通、阻礙港鐵車門關上、圍堵巴士車廠等，警方說行為是違法，會密切監察各主要幹道，和不同單位保持緊密溝通，準備應變計劃。警方又說如果沒有實際需要，不會進入私人地方，若果涉嫌違法的人進入私人地方，會視乎實際情況決定是否進入同拘捕，他們會和商場和港鐵等地方的負責人聯繫。天氣方面，預測今晚和明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日稍後驟雨減少，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公众游行影响，塘尾道来回方向介乎亚街路街至到太子道西，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到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介乎太平道至到塘尾道咧，全线系封闭嘅。咁另外啦，尖沙咀、油麻地、大角咀、旺角咧，多条道路受阻。尖沙咀、油麻地、大角咀啦，同埋旺角系多条道路受阻嘅，市民请考虑改用铁路服务啦。而揸车朋友都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亦都是有多条的巴士和小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亲亲靓猪妈咪即系妈咪 talk 咯，妈咪之间咧真系无所不谈啊，由亲子、扮靓、饮食，到夫妻之间嗰啲秘密秘密，我哋乜嘢都可以讲啊，都唔止妈咪嘅，有阵时都俾啲爹哋加入下啦。 大家好，我系徐荣，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亲亲靓猪妈， 一齐打得琴流感，你咪知。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想想，检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嗱咁咧，头先就讲嗰啲咖啡渣啦，吓咖啡渣嘅功用啦，亦讲到咧就系咖啡渣可以喺边一度攞啦，吓即系自己就可以试下打电话去嗰啲吓 coffee shop 嗰度问下佢有冇啦，咁样吓。不如问下大家啦吓，如果头先阿莫对呢个咖啡渣系最好奇啦，如果你攞到呢个咖啡渣之后咧吓，你觉得你可以做啲乜嘢用佢嚟？ 种嘢 系， 唔知点解我觉得种嘢系得嘅。同埋咖啡渣呢，我印象中係咪你吸乾咗定唔知點嘅時候呢，你可以擺落去啲鞋櫃嗰度除臭㗎嘛，係咪係咪得㗎？ 咦， 係㗎， 得 㗎，我都聽過， 得㗎，我做過。 哇！但系喂，你删翻埋你个兜嘢先。 系啦，所以注意，其实咧咖啡渣咧系真系几浓嘅味道嚟嘅，佢攞翻嚟。 唔系啊，我觉得你好淡胶味啊。 胶味啊？ 系啊。 佢话觉得你好淡胶味。 唔系啊， 我自己啫。 佢兜咖啡系搵咗个胶盒入住嘅，但系一打开，我唔知系咪因为沟咗咖啡味之后，嗰种胶味会再重咗咧。 唔系嗱，其实咧阿莫啱啱讲嘅嗰个 point 咧，我真系有做过噶、因为咧我之前咧以前试过有几对鞋咧，好靓嘅新嘅，着咗两三次雨。 哦，好臭，但系 臭，因为落咗雨啊，湿咗水啊，湿咗水之后咧。哇！臭到不能再臭啦，我净揾洗衣机洗都唔得，即系拆咗个鞋垫出嚟掉去洗，洗完之后都系好快会起味。咁跟住咧，我就用咗呢个方法，就攞咖啡渣咧，去入咗嗰啲嘅茶包袋，然之后摆嗱，有一样嘢系要严重提醒嘅，如果你嗰对白色鞋嘅话咧，你一定要小心， 会染色， 因为嗰个嘅茶包袋只要湿咗水咧，其实佢会透色嘅。第二样嘢咩咧？如果你的茶包袋嗰、那个透嗰、那个窿窿啊，嗰啲太疏嘅话咧，嗰啲粉系会挤翻出嚟嘅。咁最后你成个鞋笼咧都系咖啡。 系，仲有第三样嘢啊，tips 嚟嘅就系、是、你真系要烘干咗嗰啲咖啡粉先，你唔好好似头先阿乐话斋，见原来啲咖啡铺有得买，有得攞，攞完之后湿滴滴就抌落去啲。 系啊， 唔好咁做啊。 咁样系会变咗冲咖啡咯，直 立刻玩完咯。 系啊，不过打个岔啊，阿Dixon你都会将啲鞋放落洗衣机洗噶？ 我会噶，做咩啊？ 吓，我都会啊。 哦，系系， 我洗机唔烂嘅咩？ 有啲人系会咁做嘅，不过咧，我成日都觉得对鞋咧喺街行完咁污糟咧，又掉落去洗衣机，然后你啲衫咧或者你啲内衣啊嗰啲又掉落洗衣机，咁咪好污糟咯。 嗱，洗嗱阿乐阿乐，你点洗 啊？唔系就咁将佢掉落洗衣机？ 咁咪唔啱咯。嗱，因为咧，其实咧呢一个咧，日本有好多人都试过咁样做嘅。咁咧就系点样咧？佢有一啲嘅清洗剂，你摆咗对波鞋浸咗一晚。浸咗一晚之後咧，有啲人會選擇用漂白水，有啲人會選擇用梳打水，就係將佢入邊嗰啲咧好耐以嚟嘅積咧全部起曬，跟住先至擺落去嘅你嘅洗衣機度洗咧，咁係會乾淨啲。第一，你所以你唔可以浸太多，你唔可以浸太多。有啲人可能浸5个钟，有啲人浸1个钟驚佢爛咧就掉去。咁當然你嗰個份量要稀釋啦，你唔好諗住俾100% 全部嘅漂白水落去啦，咁你都係好快玩完啦。你一落應該就變色噶啦。咁所以你只用去溝稀佢。溝起佢之後咧，你再浸完咧，先至咧佢洗。同埋有時浸完咧，你要擦起啲漬噶。如果唔係你攞洗衣機洗完咧，佢打唔到啲漬噶。 咁點解我唔自己直接揾手又浸浸完之後，我做咩唔攞手自己擦埋咧？之後仲要抌落洗衣機。 因為你抌落洗衣機，唔係因為你抌落洗衣機咧，有啲人就覺得要揈翻乾啊。你有時如果你就咁風乾，佢乾唔曬咧，啲水噏翻入邊咧。仲臭， 我以為得我一個會咁做添，原來呢個世界係 not alone， 係啊，世上係另一個我咯。 因為其實咧，我自己咁樣做咧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我懶咯，即係自己洗鞋好辛苦噶嘛，我會就咁掉落洗衣機啦。不過咧有一點我好想提一提大家就係咧，記住掹咗個鞋帶先。 係， 因為咧我試過咧就洗一對紅色嘅鞋，但係佢個鞋帶咧係白色嘅，但係洗完之後咧。对鞋同埋鞋带咧都系变咗红色嘅，佢最后系 哦， 同埋我会提议用嗰啲洗衣袋包住会好啲咯。 我都有 系啦，咁好似会锡鞋啲。如果唔系咧， 撞爆啲皮啊，花 系啦，你到时就好后悔。不过另外咧，我自己会攞啲咖啡渣咧，会加啲蜜糖，然后做磨砂。 再饮加啲蜜糖，再冲， 不停咁样，哇，啱晒，或者我舐一啖咯，你知我对于咖啡点喜爱， 或者用你嘅口水去分泌咧，整佢溶啲啊，好似糖咁食佢，每日。 我想讲就系咧，嗱，转头会教大家点样用呢个咖啡渣做番碱啦，但系我试过咧，就系咧，好似师培话斋咧，原来用嗰嚿番碱冲完之后咧，成身都会变得好滑嘅，因为咧 磨砂咯， 系啦，仿佛就系将你成身嗰啲角质啊都磨晒出嚟啊， 系不过咧都要提一提啦，因为始终咧，如果你加咗，唔系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到所有嘅成分啦。如果你真系要攞嚟磨砂嘅话咧，你自己喺啲手背度轻轻试试先，即系小部分你真系冇敏感，你先至真系攞嚟搽晒成身咯。 同埋就算咧冇敏感都好，唔好滴滴就攞嗰嚿磨砂番碱即系捽自己个身。 系啊， 你将捽烂你啲皮肤咧，你就唔好问点解，因为磨砂 噶嘛。 系啦。一来啦，二嚟嗰样嘢就系其实磨砂呢样嘢根本上就唔适合系每一日都用嘅，可能一个礼拜你一次，两个礼拜一次咁样先可以，因为头先阿乐都话啦，其实佢系磨走一啲污糟嘅嘢或者表面嘅死皮嘛，咁你磨完啲死皮之后，你都要有时间俾佢再生翻啲皮出嚟噶嘛，或者令到原本你啲皮肤再老化，咁你皮肤未老化，你嗰啲嫩嘅皮肤又再你将磨去实烂， 当佢一生出嚟嘅时候，咦你出嚟咯又。磨啊磨啊，你磨技越嚟越老咯，个人。 我阿磨讲嗰样嘢咧，我系自己亲证啊，系试过嘅，就系咧，我有一段时间买咗个系有磨砂功能嘅洗面膏。咁男仔我就唔理咁多啦，总之佢系洗面膏，咁我就洗啦，就每日就早晚一次咁样洗啦。点知咧，我就发觉咧，块面咧洗完之后咧越嚟越红啊！嗰阵时系啲微丝血管越嚟越粗啊！咁我就发觉应该可能咧就系因为日日走去磨佢咧，就磨到佢红晒啦。 微丝血管越嚟越粗，应该唔关事。 佢意思系应该系意思系微丝血管咧就已经开始 爆出嚟， 系啊，同埋磨得多咧，皮肤咧跟住会痛噶。我嗰阵时试过都，我成日觉得自己块面污糟，埋攞啲劲粗粒嘅洗面膏啦，有磨砂嘅，跟住成日喺度捽捽捽捽捽啦，跟住点知捽到啲皮肤劲薄咧，哇！你喐一喐就块面几痛， 系咪？你玩得多会干啊，真系干好难吸收啊。 系好啦，咁翻咖啡渣啦吓，翻个正题啦，咁就系、是、其实大家头先都讲得好啱啊，其实。咖啡渣佢有啲咩功用咧？分享少少啦，就系、是、第一样咧，头先大家都试过啦，就系佢嘅除臭嘅功能。咁啊，其实都讲咗啦，就系、是、我哋可以入落一啲嘅茶包袋里边咧，咁就可以放喺我哋嘅除咗鞋柜里边啦，亦都可以放喺个洗衣机度，因为咧佢喂放喺个衣柜度、，sorry， 系啦，就放喺个衣柜度，咁佢就有呢、這个除臭嘅功能啦。咁除咗呢一个除臭嘅功能之外咧，佢亦有呢一个防虫嘅效果嘅。所以佢第一样就可以放喺鞋柜或者个洗衣机嗰度啦，系 咁咧嗱，除咗呢啲功能之外咧，原来咧佢仲可以要嚟洗碗嘅。咁點解呢？其實我諗就同大家頭先所講佢嗰個磨砂嘅功能差唔多啦。原來呢就係呢個咖啡渣裏面呢，佢裏面有一啲好微小嘅物質呢，佢係可以吸收呢個污垢㗎。咁其實呢，而家坊間都好多人話興起環保啦，就唔好用呢個洗潔精啊，或者係呢個含化學成分嘅一啲清潔液啦。咁其實呢，大家可以試下呢，即管係用啲化咖啡渣去到洗碗，咁其實一樣係有一個好好嘅清潔功效嘅。咁好啦，跟住呢就係、是、第三個用途係啲咩呢？就是、大家咧頭先都估唔到嘅，就係原來咧佢可以防瘦嘅，防生瘦啊， 防瘦 係啦，係啦，防生瘦， 即係不能減肥，但係佢可以防瘦。 好吸引啊！听 到瘦嘢，减肥事咧， 防瘦嘛， 防瘦生瘦、哦、生瘦系啦。 因为我唔知道咖啡原来可以防生瘦， 呢个我都唔知 道，真系唔知道。 咁佢可以点 啊？攞啲咖啡又系磨粉腌住佢定点咧？ 嗱，系咁样嘅， 封住个铁。 大家咧就可以试下咧，就攞啲咖啡粉咁咧就烘干佢之后，或者系摆喺度等佢天然风干咗之后啦。咁大家有时咪会有啲手饰咧，好怕佢会生锈嘅吓。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将佢如果长时间唔用嘅手饰咧，就放喺个咖啡渣里边啦吓。咁、啊、佢就做到一个天然嘅防锈效果嘅。 哦，即系佢唔会变得氧化，氧要变咗色咁样。 系啦， 因为有时我哋即系攞啲金器啊，就可能去啲金铺嗰度咧，佢都系帮你用啲水啊清洗翻佢干净。咁原来自己都做到。好啦，就唔使咁辛苦啦。应该仲有几个唔要诶，即系用法噶嘛。 系，同埋之后咧，啲婆婆啊、公公嗰啲咧，以后唔使再搵啲月饼罐卷埋啲钱咧，摆落去床下底啦。 系啊， 大家可以尝试下掘泥，咁啲泥入面可能就会有啲金器啊。 埋住佢， 埋住咗好多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自己 MV 梗系自己俾意见啦。 其实我想包庇谁，包庇谁，呃死了我又。我重生需要谁？需要谁？明明避开你，又要再追，给你俘虏谁？俘虏谁？被困一个牢狱。明明残害却成为爱侣，最固执一生怨侣。 Stephanie 今次拍 MV 咧，向导演提议将自己嘅角色加入强迫症嘅性格，不停抹杯抹台，配合歌词中对爱情嘅执迷。作曲编曲李伟旺，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 被你的污点吸引。 上榜暂时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有韩雁诗《包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想一喝会饮醉，好想一份会死去，好想不去探讨过会有几累，不想触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重罪，毫无权利得搞谁，孤单一个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假请你不长大，学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到就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大声嗌，诚实告解 ，Everything is否定你，抛下装。 朝有个出口，你都可自救。但请你不长大，哭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呜呜呜，如若你的道就快崩坏，旁人追逐到旁人了解，随意带声嗌，诚实告解，你有太多不快，你有太多胆大，也要笑得坚强，如像自我活埋，无力去再坚强，宁愿喊得很长，如像救命那么全承压。 呢个时候咧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咧，想提提你噶。咁啊，受九龙区公众活动影响啦，尖沙咀、油麻地、旺角、太子同埋大角咀一带咧，多条嘅道路受阻噶啦。咁啊，现时咧车辆都唔可以咧经由呢一个嘅弥敦道、亚加路街、窝打路道等一带油尖旺区。来往九龙东、九龙西的驾车人士咧，要注意啦。咁啊，请考虑咧使用呢一个龙昌道、青昌道、南昌街、哥和老街、联合道、码头涌道、码头围道同埋七咸道的代替路线。咁啊，市民咧，请尽量使用铁路同埋邮轮。咁啊，记住留意呢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啦。系啦，咁啊，另外阿乐啱啱就讲紧呢个咖啡粉啊， 系。 跟住落嚟系咪会教我哋点样用咧？ 系嗱，咁咧就我谂两位女士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啦吓，咁咧就头先讲咗少少咖啡粉嘅功用啦吓，即系佢可以要嚟吓、啊、要嚟做呢个防虫剂同埋除臭之外咧，仲可以其实要嚟做一个番碱嘅。 哦， 番碱， 番碱。 是啊，咖啡的番碱啊！ 我想唔想加一啲嘢落去先？即系譬如， 即系加翻啲番碱落去咯。 系咯，系啦，即系只不过将啲番碱佢沟翻， 即 系 混合咗。 系啦，再沟啲咩啊？咖啡粉咁样咧，定系咖啡粉已经可以当番碱用咧？ 系好好，今日做完啦呢个节目，系啦就系咁啦。 咩话？ 所以你哋真系好叻嘅，其实我想讲就系啦。 你认真。 即系我情人节整朱古力， 真系买一个番碱出嚟，跟住之后沟啲咖啡粉落嚟，就同我讲呢个咖啡粉番碱啦。 嗱。 其 实咧 个头都做得好好， 就类似嘅。 系啊，今日我仲想赞你噶。 系啊，头做得好好噶。 要赞嘅真系嗱，其实就类似，不过 但系呢十分钟会谴责你噶。 系啊，你中 冇啊？可能得翻一分钟嘅你之后 都惯噶啦，系啦。 都惯，你谂下你做咗啲咩出嚟俾我哋？你仲要挂俾我？ 嗱，俾你解释，俾你解释。 系嗱，咁当然啦，仲有少少 detail 嘅。咁嗱，仲嗱，不如咁啦，我 step one 开始讲啦，做呢个咖啡渣嘅番碱 系 啦。OK， 系啦。咁咧，首先其實頭先講啱噶啦，咁我哋首先咧就喺坊間度買一啲嘅番鹼翻嚟， 係 啦 ，OK 個番鹼啦 ，OK 咁個番鹼買翻嚟之後要點樣呢？就係、是、要將佢去整碎佢啦。咁我哋點樣將佢整碎呢？就係、是、我哋可以平時用嗰啲我哋過年啊刨蘿蔔嗰啲，係啦、 啊、 刨碎啲蘿蔔嗰個刨咧，係啦。咁我已經為咗呢、這個係啦，大家清楚啲，我已經攞住個刨啦，俾大家睇到啦，係啦，即係俾我哋三位睇到啦。咁啊刨咗佢變成一啲渣之後咧，我哋咧就可以將佢就放喺一個容器裏面再加一啲嘅熱水。咁、我哋就可以， 平時我哋攞嚟刨薑蓉啊、磨蒜蓉嗰啲啊， 係係我即刻諗啦，即係將佢變碎變成一粒粒啦，因為你話揾啲嘢助住佢啊嘛，跟住其實將佢變成翻。 翻溶咗嘅狀態，啱唔啱啊？ 係啦，嗱咁，但係咧有某一部分嘅番鹼咧，我自己試過噶啦，已經喺屋企就唔係咁容易溶嘅。但係有一啲咧，佢一見水就會溶嘅，所以咧我哋就首先睇下佢見掂咗水之後，佢溶唔溶先嚇。咁水嘅分量大概就係啱啱好係你嗰榨咖啡嘅碎嘅一半到啦。系啦，咁如果你落咗呢个热水之后咧，佢唔溶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做一个步骤，就系将佢放落微波炉度轻轻叮一叮。咁通常呢啲番茄都会溶咗噶啦。好啦，咁番茄溶咗之后咧，咁会做啲乜嘢咧？就系我哋可以选择性咁样落一啲椰子油啊喺里边啊，咁咧就会令到佢即系个保湿效果会强啲。但系呢个唔系一定要做嘅，系啦，椰子油或者系落啲蜜糖落去，系啦，咁呢个封建诱人啦。但系咁当然唔好落太多啦，太多之后你就会稀释晒嗰啲番茄噶嘛，咁样嘅。好啦，其实咧，头先点解话大家都好聪明呢，就系、是、大家都估到后半部分系点做噶啦，就系、是、咧我哋将个番茄溶咗之后，再攞啲椰子油或者攞啲蜂蜜落去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咧倒翻三分一嘅咖啡渣上去嘅， 系啦。 系啦，咁倒完三分一嘅咖啡渣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将佢风干啦。咁其实我哋要摆个器皿里边咧，再将佢搅匀，再压实佢啦。咁其实咧，佢就会等一晚左右啦。咁佢咧就会变咗一个固体嘅，系啦。咁由于咧呢个时间啊，系漏咗一点就系、是，如果咧佢形成咗一个固体之后咧，佢如果都系太松软嘅话咧，大家可以放佢入雪柜嗰度再雪多一晚。咁理论上佢就会好坚固啦，嚿番茄。 正常攞住你个制成分佢个样咧， 就晒味咁啊，真系好奇怪。 如果我呢度咧掉喺地下咧，你应该会觉得系嗰啲咯，系啊，因为佢啲 宠物路过放低嗰啲 咧，你呢个几香喎，哇唔得，原来哇又走音咯，因为原来咧一索嘅时候咧，你嗰种嘅好酸嘅咖啡粉咧，系会抢鼻抢得好紧要啊，即系我唔知道你洗完之后会唔会有嗰一 种， 你 睇下佢啊， 你摆 咗 几耐？你摆咗几耐？ 呢个我系摆咗一晚嘅， 咁可以试下舐下佢。 系啦。唔啦， 你試唔試啊？ 我做出嚟。 嗱，但係咧呢一個香茄咧，佢入邊仲有呢啲咁嘅粒粒，我想問下佢鼻皮嗰啲咩嚟㗎？嚇！ 但係而家睇落去個樣咧，有少少似嗰啲竹炭味嘅 麵包 嘅曲奇啦，或者麵包咁樣嘅，正方形細細嚿嘅，好似一啖可以食，但係其實唔食得嘅。 唔係喎，佢入邊好似有啲發毛咁樣。 佢話俾你係一嚿番茄嚟嘅。 嗱，證明咧佢係好 organic 嘅嚇，冇加任何嘅添加劑啦。咁同埋始終咧，其實呢嚿番茄咧 係啊，真係發咗毛咁樣喎。 呢嚿番茄咧係上個星期本身就喺呢個節目嗰度想介紹啦，點知就其他嘅調動關係啦，係啦，等咗一個禮拜嘅。 喂喂，咁嗱，真係要考究一樣嘢喎，最緊要一樣嘢喎。如果你真係要自己整呢個番茄，你 check 下，即係我哋等陣都係 check 下啦，望下究竟佢咪真係發毛。如果發咗毛嘅話，即係佢有限期嘅咯。咁變咗，如果整嘅話，你真係可能短時間，可能兩三日你要用咗呢個番茄嘅咯。 又或者我覺得咧，佢風乾嗰樣嘢咧，可能只不過最近成日落雨 潮 濕，咁你應該擺喺啲通爽嘅地方，甚至乎可能不過我唔知啦，即係焗爐得唔得㗎？ 嚇，焗爐 或者總之揾啲風筒吹乾佢，即係總之你起碼 即係 烘熱佢，係啊，即係你起碼整翻乾佢，唔好咁濕咁樣，佢咪唔會發毛咯。 或者有啲食物裏邊咧有嗰啲吸濕嘅包，嗰啲珠珠嘅，咁我擺喺隔離咯，擺啲咯。 或者 係啦， 或者如果真係覺得麻煩嗰啲咖啡攞嚟飲好啦，唔好搞咁多呢啲。 係，同埋提多大家最後一點啦，就係咧，大家用番茄嘅時候咧，即係坊間買啲番茄啦，就唔好揀一啲太過濃味嘅，因為如果佢太濃味，就會遮蓋咗佢本身咖啡粉嗰陣味啦。 嗯，哦 ，OK， 多謝曬。 惡因惡果，又將根本不會痛的好形。戰爭再多，痛將金光一個個的落成。在世間，好心有善報，善怒海幻聽。無限天，天空的聲收，未免太冷。